10点整。 北京拜耳号称口腔医院，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电话6701808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都是密宝九霄传，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波波帮耳边，87.6。 冬季保养就选魔圣深度换油，产品专业，效果超棒，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医养结合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有序共享，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明显提升，所有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意见明确了5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二是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三是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四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五是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警方昨天表示，目前警方已经全面提升了社会面防控等级，做好反恐处突准备，确保首都治安秩序良好。明天开始，本市159家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将集中开通持卡就医、实时结算的业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4度，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有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将有暴雪，路面湿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全天气温较低，维持在0度以下，天气阴冷，请朋友们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雪，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暴雪，白天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80%，夜间偏东风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捕蝴蝶，喂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路面湿滑，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天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乔宇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文字的创作可能就会发生了变化。那包括我的搭档赵闯，他的这个绘图方面也会发生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这次是进行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修订。那再一个就是这本书创作过程当中，就是它融入了不仅是融入了这个科学的知识，还有一个也是文学化的一个创作嘛。那然后它其实表述的就跟我刚才那个一个单只的恐龙一个小小的故事不一样。那它讲述的是整个将近1.7亿年恐龙从诞生到灭亡的一个整个一个演化的过程。那如何用每一只一只的恐龙，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要有逻辑的把他们连接起来，然后去表述这个漫长的1.7亿年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还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演化过程它是朝哪些方向发生了一个什么样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终从诞生到灭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创作过程当中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把很多点都要放进去。 嗯，那杨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说每年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对这个恐龙哈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结论那您的故事岂不是总要去改变吗？ 总要变，就是我们书一旦书要再版的时候，就是修改的工程量就会比较大。之前就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每天很固定的，就是说看一些相关的论文，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在创作的一些涉及到的物种的一些论文，那然后每天都要追踪新的研究是不是出来新的成果，颠覆了之前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那我知道就是您和赵闯老师呢，不仅是出版了这样的书，还有杂志，对吧？ 对，今年实际上很大的工作都放在了杂志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然后我们出版了其实几本杂志哈，有一本是恐龙大王，恐龙大王也是针对应该是说小学生吧，然后每个月一期，然后里面有恐龙明星，有翼龙明星，然后还有一叠就是我们的纯粹的，比如说文学创作恐龙的小说，这样一个它就是既有这个科普性的知识，然后又有文学化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海报级的这样一个震撼性的图片。还有一本杂志叫《我有一只霸王龙》，那这个杂志实际上它就完全是一个科学童话类的讲的是一个叫关关的小女孩，然后她是在生活在比我们人类这个世界比我们现在要更超前一点，那时候的科技要比现在要发达 是一个幻想科幻的。 对，有一点幻想的。那她从一个恐龙蛋孵化出来一只小宠物小霸王龙就是作为他的朋友。那讲的是这个关关和这个小霸王龙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讲述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生活。 那应该说杂志的话它的信息量故事量就会比书要更丰富而且还会有这种连续性 那是连载的。 那您有什么建议给这些阅读的孩子，比方说小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拿到这样一本杂志，大家应该怎么去阅读，您在这有些建议吗？ 我觉得如果是小学生的话，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关注两方面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因为如果买这些杂志可能对恐龙都是很感兴趣的那这上面有最新的就是关于恐龙的一些知识，那他们可以去阅读 包括就是您说每天您都会上网去查那些最新的资料这些最新的发现研究的成果您都会放在杂志里，是吗？ 对比如说他每期的恐龙明星就是比如说今年这个月比如说我发现了华南龙那我可能下期或者再下期呢就有一个详细的去介绍华南龙的一篇文章 那这样的话比您对书的更新 要快 很多。 对 感兴趣的孩子们呢他可以及时的来了解最新的动态关于恐龙的，是吧？ 对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恐龙大王这个杂志上他放了很多的这个文学类的创作那我觉得正好在小学这个阶段他去学习这个阅读写作文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对他还是有一定帮助就是在他写作上我觉得可能就是两方面一个是科学一 个是写作，可能对他都有一些益处。 包括就是您给我们讲过的赋予恐龙一些性格上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 特点。对，刚才那个就是翼龙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恐龙大王上的这个杂志里的一篇文章。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您会每期都有吗？ 每期都有。它是这样一个构架，就是每期一个恐龙的明星，那就包括一个我刚才讲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主角的故事。那然后后面呢就是对这样主角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介绍。然后每期是一只恐龙一只翼龙，然后再加上后面一个连载的一个文学化的一个故事。 恐龙和翼龙是不同的吗？ 啊，是不同的。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普及一下。 实际上有三个可能小朋友会混淆哈，一个是恐龙，一个是翼龙，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书籍上会简称它为海龙，实际上它是一个水生爬行动物。那这里面比较代表的比如说蛇颈龙，然后苍龙，那这个所有这个家伙们都叫龙，但是呢他们就不是同一个动物，就他们生活在大概生活的时期是相似的，就是都在以中生代，然后可能比如说翼龙海龙可能稍微早一点点，那恐龙比他们稍微晚一点，但是他们都在这个大约6600万年中生代结束的时候灭绝了。那他们所在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翼龙在天上，恐龙在地上，然后这个对水生爬行动物在水里，包括淡水和海里，那他们生活的环境就不一样，那他们其实这个亲缘关系离得其实也挺远的，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邻居，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邻居，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亲戚关系。就像比如说我们跟小狗小猫，我们生活还有小鸟生活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实是很小的。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因为混淆的话可能就是翻译过来这个因为带了这个龙字是我们翻译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的这个拉丁文里是没有相似的地方的。 只不过翻译成汉语之后， 对， 我们都有龙，但是其实它是名字 是 没有 不一样的， 不重叠的。 对， 是翼龙是天上飞的，恐龙呢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对， 是这样划分的哈。 对， 您印象最深的，您接触到的小朋友应该也有很多了。给我们讲讲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小朋友的故事。 有一个读者，他可能。我跟他认识时间也比较长了，他可能从2岁的时候开始读恐龙书了。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正好是就是他们这本书刚刚第一版的时候，因为他们这本书特别大， 也很沉， 对，也很沉。然后2岁的小朋友是完全抱不动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家庭阅读的一个地板书，就是小朋友可以在趴在地上去翻，因为里面的画非常大。 对，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爸爸跟他一起去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拍了一个视频给我。那个时候他说话还没有那么利索，就是成句的话都不太多。那但是这个视频里，整个视频都充满了他的尖叫声。就他每翻到一页恐龙的时候，他就在尖叫，他觉得特别兴奋。那个时候可能是他就是第一次真正去接触到这个恐龙的书。那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有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时不时就会传一些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啊给我，然后去看他那个，因为我们后面也陆续出了不少书嘛，然后他就还是蛮忠实的小读者，然后每套书他都有在买，他的父亲去给他讲。那然后前一阵子就是我在那去做了一个就是他们恐龙时代的一个读者见面会，他也去了。他妈妈去的，然后背了一个书包，然后书包里面放着从那个时候那个、第一本他们开始后面所有的书然后后来 那真是挺感动的。 对，然后后来他家里人就说这个其实从那个时候他开始爱上恐龙之后呢，他们基本上每周都要去自然博物馆或者是古动物馆或者是科技馆，就是去博物馆去看，每周的活动都要去。那然后书肯定是，比如说他要去外面旅行的时候，他也要带一套随身带。有一套书翻得特别烂了，都快散架了，但是他都要带着。然后我觉得他的父母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一点点兴趣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这个会对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成为科学家，也不会成为古生物学家，但是 就是从他现在开始看来，就是他一个是他爱上了阅读， 嗯， 一个是他对于科学特别的感兴趣，就是他每周末他都能去博物馆里去度过自己的周末，他的父母就觉得特别欣慰。这就是从一点点兴趣，可能就是那几张画或者是那几个简单的介绍去培养起来的一个兴趣。 我觉得这比什么样的礼物都好，对吧？ 对， 如果能和书交上朋友啊，能够喜欢阅读，我觉得这是父母带给孩子最好的这个礼物。 对对对，这其实这个就是很多读者跟我去反馈啊，就是因为他们最开始去接触到书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被图片吸引了，因为我们的画确实是赵成的画确实是特别的美，然后在细读到文字的时候，他们发现他讲的好像真的不光是恐龙，他讲的好像是是我自己要经历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变化，里面的那些就是情感可能会触动到他。我们为什么说他们这样一个书是一个家庭阅读的一个书籍啊，就是很多父母跟我反馈说，我给孩子去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听懂没有，因为孩子太小，但是我总是自己会被书里的一些文字所感动，所以我听到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挺感动的。就是我觉得我去写作的时候，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去给大家写，就是里面的一些真正融入到文字里面的情感，可能是我自己体会很深的，所以我把它写进去，放到这个恐龙的故事里。 嗯， 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确是跟读者有了共鸣。 嗯，啊，那出版社呢？出版社给了您哪些鼓励呢？应该说一个好的出版社哈，是可以给您一些创作的动力的哈。 嗯，最近就是跟我们做的出版社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不像之前可能是比较单一的哈。因为最近书籍也比较多，然后很多出版社的都来跟我们想寻求合作嘛。那然后他们在读了这个书之后，会有一些反馈的意见。那当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就把这些他们读到的感受去跟我说的时候，可能在我今后的创作或者是在这本书的修订当中，我觉得都起了很大作用。 那杨老师，通常您创作一个故事哈，恐龙的故事之后，您的第一个读者是谁呢？ 我第一个读者有